这一年到头啊，我们这个出家人嘛，也还在世间，难免有一些事儿要随俗，所以过一个春节，过个春节也是佛事。一年到头了，答谢三宝，十方护法啊，上上供啊，念念佛，不能够把我们十个期的功夫打散的，唯恐有这个现象，所以过了春节以后再打两个期加以巩固，这是搞门寺的规矩。诸方怎么样呢？各地各家风，我这个眼睛看到什么我就要讲什么。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春节好像是他们外边有人借缘的衣服，他们管这个叫个棉背心儿，没得袖子，带偏襟的这个衣服，那么人家不跟我们商量，拿在搞么事来借缘，每人都要有一件，你说不借缘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个衣服呢？为什么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呢？广门寺这个道场可以说什么事情都有这么一点我们叫做规矩要求，包括着装啊，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脚底下穿孩子穿袜子穿衣服戴帽子都要有一个要求啊，要合乎传统的禅宗的这个一贯的这个家风，虽然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但是这个表面还很重要。穿切蓝褂子，这是过去禅堂里向的有的，而这个切蓝褂子呢，现在就很少人穿了。我这个禅堂里，我就还没看到一个人穿这个切蓝褂子。切蓝褂子，切蓝褂子，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个切蓝褂子。切蓝就是护法的。这个褂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便于穿脱。你比如禅堂里像啊，一天到晚这个跑香坐香啊，天气有冷有暖，这个衣服呢要时时刻刻的有加有减，加就是冷了我就穿了，减呢热了我跑香跑热了，跑热了我就要脱，要方便呢。你说别个衣服穿起来脱起来它就不方便，那个切蓝褂子它没得袖子，现在呢那个切蓝褂子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便于包腿子。过去这个禅堂就拿搞门寺来讲，没有这个现在的这个包腿布啊，没有这个东西的，拿这个都啰里吧嗦的啊，因为他都是大僧，穿的都是长衣服，每一个人自己穿的这个长衣服下摆都比较宽啊，足足够包自己的腿子。 没有什么是包腿部的，哪有这个东西啊？嗯嗯，现在人家着装就不一样了啊，那个，所以这个维护大家的道心吧，所以搞一个包腿部。那么现在讲这个，这偏襟的这个人这个背心了，嗯，虽然人家戒缘常住上发给每一个人一件，但是呢常住上不希望人穿啊，啊不希望人穿啊，如果每一个人都穿这么一件衣服，那就改变了广目寺的家风。嗯啊，你还是改也好，你还是在反感着自己穿也好啊，不希望你穿啊，唯恐有人说，那你既然发给我们了，又是人家借缘的，为什么不能穿呢？是吧，你说不发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嗯，那浪费了啊啊。就像往年也是有人借缘的，借缘的那个棉的那个披风，什么颜色都有，什么料子也有，就发给每一个人。那个呢，那个披风就是没得袖子的，披在身上啊，头上呢还有个帽子，嗯，那个就是仅仅乎给你在房杆底下，如果打坐坐香，说天气冷了啊，披披啊，可以的啊，不能拿到外头来穿呢、啊、嗯啊，所以搞门寺给搞门寺做任何东西，穿的戴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拜垫子啦，什么桌围啦，这些东西，任何东西只要是发心想供养常住跟大家借缘的，都要事先给我们联系，用什么料，什么颜色，什么规格式样，都要跟我们联系，不然的话呢，这个东西都不能用。比方说这个十几年下来，就是外边单给搞木寺做的这个拜垫子套不晓得多少，都是花花绿绿的，要不是红的，要不就是黄的，那搞木寺呢一件都不能用啊，有的就是拿去外边跟人借缘了，有的不就处理掉了。嗯，大家要知道维护一个道场是多方面的啊，门庭设施、规矩家风啊，用功办道啊，一点一滴都要有一个方式方法，不能够随便，嗯，千万不能够随便。好像这个穿衣服嘛，世间人讲啊，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啊，那是不行的。嗯，穿孩子就穿鞋啊，穿鞋必须穿袜子，这是一个规矩，不能够打赤脚穿鞋。嗯，穿草鞋那是可以打赤脚，也可以穿袜子啊，现在就是这么个规矩。嗯，就有人呢，他说他就穿一个打赤脚穿孩子，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穿袜子，他说没有袜子。这个话不应当这么要回答，那你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你到任何地方去，无论是冬天夏天，你随身的衣服连袜子都没有，嗯，如果说你要这样讲的话，你没得袜子，你单都不能挂，对不对啊？挂单也要着装整齐啊，就是我在外面挂单行脚到任何一个丛林下去，也要着装整齐，也请整齐呢， 到任何地方去呢，不受人家的检着检着啊，受人家的检点，你这个穿衣服不整齐，那有些人不知道啊，刚刚发下来拿到手上就穿起来了，那我们没有说，因为事先没跟大家打招呼啊，虽然发了，但是常住的不希望大家穿这个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穿着这么个东西，那我们这搞木寺的家风就变了，那今后就成了规矩了啊。好的传统，好的家风，好的规矩呢，我们要给他这个继承下来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吧。再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换了一个世纪了啊，度过了20世纪，现在已经跨进了21世纪。我的感觉呢，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嘛，顶多是过一辈子啊，活得寿命长一点，活120岁吧，都是一辈子一辈子的过的。但是现在的人呢，不得了啊，都讲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的。你看看，我们过了一个20世纪，现在开始过21世纪。现在呢，这是21世纪的开始啊，这个我们这个打气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按照一般来讲，说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我们这个一生之计在于什么呢？我还没学到。那可以说这个一生之计就是我这一辈子做人，做这一辈子也要有一个计划，就像我们这一个国家一样啊，不是哈来的，也不是随便的，都有计划啊，5年计划、10年计划啊，几个5年计划都按计划一步一步朝前走的。那我们做人也有计划，如果没有一个计划做一个人，乃至于我们做一个消佛的人，没有计划，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过，这个太可惜了。无论是做得到还是没有做得到，都要有一个计划呢啊。所谓的计划，那就是一个奋斗的目标。我们住禅堂，到禅堂来了打气，是不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计划呢？如果没有计划，随大流，是搞我们寺打气了，好事儿，好事儿嘛，我们就去随喜啊，什么事情也不关心，这个没得意义。打气是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啊，这是了生死的大事。了生死，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呢，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不是有人说的吗？我问他，你来做什么的？我来了生死的。他说，我来成佛的。啊，能够说这一句话，这就不容易了。他有人这句话他都不会说，说你到广播台来做什么呢？回答不出来啊，就这么随 随着来的啊。做到没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能够讲到就不容易了啊。你嘴里像有一个了生死，你个嘴里像有一个想成佛，不得心，你这个嘴怎么会说得出来呢？嗯，啊，管你是真的是假的，你能够说出来，这就是真的。嗯，将来呢，弄假就会成真。何况你这个说的是真正是从心里想说出来的，那就更好了，消佛。我们现在作为禅宗道场修禅宗这一法，也不能够离开消佛这两个字啊。嗯，消佛消佛呢，就说明了我们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要想成佛，先要学成佛，这就叫做消佛。小佛啊，也要点点滴滴的小，一小就会了啊。你就是上学嘛，他也不能说我上一天就能都能够什么都是都学会啊。小学、中学、大学啊，一步一步的深造，学佛也不例外。从凡夫到成佛，对于中下根人家也讲，这个漫长的道路。说古人讲啊，说无这个路漫漫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用在我们消佛的人身上也是很对的。嗯，你说说我们这个消佛的道路对我们来讲是不是长远的啊？从凡夫到成佛，从理论上讲佛与众生是一样的，但是佛是已经觉悟的佛，而我们呢是在迷的，再迷的就成到众生了。怎么样子把我们这再迷的众生啊修成到觉悟的佛，这个路怎么走呢？啊，就拿我们禅堂来讲，这个功怎么用呢？会用功的人实际上都在这条路上走的。嗯，那么还有很多的人还不会用功啊，还要学到用啊。看起来这个消佛要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啊，人生观，树立自己的世界观。这是我一贯摆在口头上跟大家说的。嗯，而且这个世界观呢，树立这个世界观是也还不容易。嗯，只要这个世界观树立起来，那么你得走这个消佛这个道路呢，你就有一条道路好走啊，不会走到歪路上去。世界观不单单是我们人世间啊，这我们现在是十法界当中，我们是人法界啊，啊，人法界嘛，我们都是做人的，我们跟所相处的也是人，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比较接近啊，容易树立树立这个人生这个世界观。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树立这个世界观呢，它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广泛的没得边儿，深入的没得底。世就是讲时间啊，世就是讲这个啊，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这叫个时间呢。那个间呢就是空间，施法界。佛法是讲因果的，施法界的来就是有因果来的，如是因如是果啊。那个经中讲啊，因缘果报，这个施法界的因果太广泛了。比方说我们这两个期打了以后，我们还要这个建立华严的法会，念华严经，单讲一个念 单讲一个华严，这个华严大富贵，我有的时候呢说这个华严大富贵呢，人家不晓得什么道理。这个华严大富贵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那是华严教主应慈老法师说的。我们在上海曾经常常见到这个应慈老法师，他称为华严座主，经常讲华严经的。上海有两位座主法师啊，一个是冷严座主圆庸老法师，就专弘冷严经的。这过去这个法师一生一世专弘一部经的很多啊，我这个讲冷严经，今年讲过了，明年还要讲，明年讲过后年还要讲，专弘。依法设一切法，佛法是远庸的。那个应慈老法师，他不但是成为华严座主啊，他也是讲禅宗的。那个时候老和尚在上海静气茅棚，经常到静气茅棚去，有的时候还讲讲开示啊。华严经，华严大富贵，我有时候说什么叫华严大富贵啊？那个富贵也不是世间的财产财物大富贵，有钱大富贵，不是这个意思。佛法的庄严，华藏庄严世界海，你看这华藏庄严世界海，庄严就是富贵啊，那比人间的富贵是不能比的，人间什么富贵啊？啊，你看华藏庄严世界海富贵不富贵啊？那些个富贵都是诸大菩萨无量劫来啊修六度万恨之所成就。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在华藏庄严世界海当中，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在华藏庄严世界海当中啊。打开佛法的整个的佛教，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是一代世教，哪一个世界不在庄严世界海里当中啊？啊，要是讲的娑婆世界在华藏庄严世界海当中，那是占很少很少的一个分量的，华藏世界海太大了，每一个世界窗 有二十重世界，那个有无量无量的那个世界窗，一个世界窗在一个大莲花上头，无量的世界，无世界窗，无量的大莲花都在一个大的一个大莲花，一个大莲花在一个大的香水海上边，啊，那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佛的境界，那是圣境界。你说现在有人，我们念佛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的，有这个感应，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力，感应道交，念佛求生西方。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是我要想求生华藏庄严世界的，哪个人生华藏世界呢？生西方的也有，生斗率的也有，啊，生药师琉璃世界的也有，要不然哪个说是能够我要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都是法身大士，比如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脚在菩提树下，三七日演大华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就坐在那个地方了，也就是一个人呢，这个说华严经，有人说是一七日，有人说是两七日，有人说是三七日，这个呢不需要分辨，那是个人的境界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说华严经，谁看到的啊？凡夫看不到，二乘人看不到，全教的菩萨也看不到，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说华严经给谁说的呢？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个四十一位就是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脚，跟这些人说的。都说七处九会，那释迦牟尼佛是在定中说的，在定中说的。你看看这说华严七处九会，不动而生，不动而生，不动就是定中啊，就是定中说的。二乘人，你看这二乘人也了不起的，您不要小看这个二乘人呐，那都是人家是正果的尚且有眼不见舍诺身，说华严经，舍诺身、卢舍诺佛那是报身佛说的，二乘人都看不到。有耳不闻圆顿教，那个大乘经典呢所说的教理呢都是圆顿的，一圆又顿就像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也是圆顿法。如果在教下讲佛法的不可思议呢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佛的这个教理双垂两相二使同时，我们不是想建立世界观吗？所有的全部的佛法都包括在世界观当中，这个世界观十法界的一正庄严 个华藏世界，两个华藏世界，无量的华藏世界，我们要诵过华严经，你这个心境呢就开阔了，眼界就扩大了，不是一天到晚呢就是在肚皮里下打转打交道啊，啊，那个境界就大了。消复法，消复法也无非是就是扩大我们的境界啊，去我们的执着心。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他是迷了，一迷了自己的本性，就把这个心呢咕嘟一下子就放在肚皮里上来了，嗯，起两种执着，无论多少世界它都在太虚当中，太虚是无边的。修一切佛法也不过是按照我们的世界观加以修举证啊，说是说证不到不行啊，开悟也不行，必须要证道，证就是证得了世界观。我们现在说念过华严经的，我们就看看华严经，哦，这个华藏庄严世界还是这个样子，你去没去过啊，啊，在什么地方啊，没有证得，嗯，化柄不能冲击，佛的境界不可思议。那按照这个道理来讲，佛的境界不可思议，众生的境界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心佛即众生，世三无差别啊。佛所有的一切功德我们都有，六祖大师给我们说的很好，就是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我们要修并不是向心外求法，就是修我们本有的东西，本来有的。迷是迷什么东西呢？迷就是迷失，失就是丢掉了，忘失了，现在叫我们回忆起来，就是这么修的。迷就是失啊，啊，那么这个失呢，并不是真正失掉丢掉，我们也找不到了，啊，也仅仅是我们忘记的了。比如说我这个口袋里想啊装着10000块钱，那迷失了以后呢，就忘记的了，不晓得我这口袋里有10000块钱，不就这个钱就苦了。讨饭吃，对吧？啊，这个讨饭吃，讨饭吃，遇到有人指点呐，你为什么讨饭吃啊？你口袋里那么多的钞票，为什么讨饭吃啊？哦，啊，原来这10000块钱在什么地方？不在外边，就在我自己的口袋里呀。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过着这个生活，啊。佛的一切功德智慧我们都有，我们现在就是讨饭吃的，嗯，伶仃孤苦啊，啊，啊，我们学过经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嗯，佛的境界不可思议，众生也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演大华严，一方面说华严经，一方面入鹿野苑为五比丘说四谛法。这个大乘教跟小乘教是同时开始的，你看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微妙不可思议，嗯，并不是有一个先后，说是先说华严经，华严经说过了以后我再说啊，说四谛法，四谛法嘛都是在这个乌韩会上说四乌韩经，哎， 同时说的，这叫做双锤两下啊。一方面在那个地方给大菩萨讲说华严经，一方面跟五比丘说自己法，同时的不得先后。你看这佛法可思议不可思议呢？这都是佛的境界啊，这个都是殊胜境界，佛的自在神通之力啊，千处有求千处应。娑婆世界在华藏庄严世界海当中，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华藏庄严世界海当中，华藏庄严。那么既然娑婆世界在华藏庄严海当中，那么娑婆世界，你看这个娑婆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度，有凡有圣，不但是有我们人间有人法界，那么也有天法界，也有声闻缘觉菩萨法界。那么回过头来说呢，它也有地狱恶鬼畜生法界。你看这华藏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不是一生说是华藏庄严世界海，华严大富贵都是佛菩萨的境界啊。佛菩萨的境界，他既然有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这是凡圣同居度啊。有因有果啊，十法界一切因果一正庄严都包括在内。这个不但是华藏庄严世界海具足这些个十法界的一正庄严，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也具足十法界的一正庄严，无所不具。建立世界观就是纠正我们每个人的心心念念，我们这个一个人的心心念念要想转凡成圣，那你这个念头呢是最关重要的。最关重要的一切大小乘佛法，无论是哪一门都是转念头的，转我们的众生妄念转归正念。参天福是谁？是转念头的，就转凡成圣。念佛也是转念头的念经诵经也是转念头的无非是转凡成圣，并不是这个凡不要了，我去做一个圣人并不是不要了，就转呢。如果你这个凡不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凡不好，凡是生死，凡夫嘛是生死是苦的，不要，那你圣也没有。就像转，就我伸一只手，手心手背转一转就可以了吗？怎么转呢？就转这个念头，一切为心造。下地狱也是心造心受的，成佛也是心造的，一切唯心造吗？既然一切唯心造，我们要转凡成圣，怎么转呢？就转这个念头。树立世界观，这是个总的，这一转一般出发心的没有这个基础你还不能用那么禅宗参念佛是谁？就是转的就是转这个念头。他怎么转呢？叫我们离心一事来转。心一事就是生死的根本，离心一事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 离心一事转过来是什么呢？那就是智慧，转世成智，智能够了生死，智能够悟道啊。念佛也是这个样子啊，用念佛的一句佛号转我们这个念头，念佛，念佛就是念脚，佛就是脚悟啊。参念佛是谁？不明白，不明白就是不觉啊。明白了，开了悟了，觉悟了，也不过是这么回事了啊。众生跟佛也就是一念之间，一个觉一个迷。人人都想成佛，人人都想了生死，用起功来，哎呀，这个妄想多了，昏沉多了啊，那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没有在这个转念头这个功夫这条路上用。一切佛法佛的教导，你看看，念佛念法念僧，那都是转念头的 啊念戒念天，那不是转念头的吗？啊啊，你看那个三十七套品，三十七套品的它的基点基本点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啊啊，身受心法，以这个四念处为基础，然后加以四正勤、四如意住、五根五力、七角支、八正道，它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四念处。四念处不是转念头的吗？嗯，说是讲六度万恨，六度万恨也是转我们的念头的啊啊。不识度怎么转呢？啊，要我们三轮体功，三轮体功就是转我们的念头的。一切大小乘佛法都是转我们这个念头的。一个呢是大乘佛法转念头转得究竟，小乘佛法呢转得不究竟。小乘佛法是大乘的基础。你不要说我这个学大乘的，小看那个小乘，那是不对的啊。小乘佛法是大乘的基础，懂吧？二十一世纪开始了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定出自己的计划啊，在了生死成佛的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地朝前进，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啊。人生观呢啊，我们是人，为什么人生观呢？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世间，我们现在是在十法界当中，我们是人法界，也要找准我们自己的地位立场。我们现在处的什么地位？现在是人的地位。人好不好呢？人好，我们就说我们就要不要修了，就现在蛮好的吗？先要知道我们现在有生死没有生死。有生死，生死还是苦的还是不苦的啊，就是这些个基本念头。每每有人呢迷失亡失了，到了世间，这个世间这是个造业的这么一个，这个起贺造业的这么一个场所，选这地方，我们现在无论是出家中在家中，我们走的是啊，走的是哪一条路呢？选择的是什么立场啊？走的是消佛的道路， 选是选对了，我们走没有走，这个要自己知道了。这个人世间是尘劳仆仆啊，少一步觉悟，就被这个尘劳就转去了。时时刻刻要觉悟，那就时时刻刻要我们用功。念佛的把佛念好，参禅的把这个念佛是谁参好。我念经的把这个经念好。一切处一切时都要在道中。道也者不可以虚离也，可离非道也。什么是个道呢？实际上呢，世间一切法，世俗世间一切法都是道，只要你运用得道都是道。你看我们穿衣吃饭是不是道呢？出入往返是不是道啊？跑香坐香是不是道啊？吃饭睡觉是不是道呢？之所以是道，是要我们人用心在道上。不在道上用心，你就是任何事件都是大妄想，都是造生死的。这个讲到广门寺这个道场，虽然处心积虑想把广门寺建成一个道场，供养给天下人用功办道，这也是广门寺的一厢情愿。真正发道心的现在是很不容易的。说起来都发道心啊，这个道心你看每一个人形形色色，一个人一个形态。就是我这个禅堂，我这个广门寺作为一个道场，道也者不可以虚于离也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吗？我们打旗的时候有多少人呢？过一个春节，人就没那么多了再过过呢，可能人又少了。这个循环往复一年到头就这么循环往复，与循环往复，过冬过夏，打气解气，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说明了什么东西呢？不稳定。不稳定。要想真正在一生一世当中，在佛法想办一点事儿，想有所成就，那你必须要专心门门都可以入道。所以经中讲啊，泥环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要一门深入必须要专修，哪一法都可以入门一门深入。我在住禅堂住个30年50年过去讲住禅堂都是以物为期，住念佛堂也要以物为期，都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我这一生就不空过了，什么事情都带不走的。人家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用一点功学一点佛法，这是一个人呢生生世世的受用，否则都是空过而且这个佛法在到了现在也是忧心忡忡佛法靠什么东西呢？靠人佛法没有人，靠这几间房子，这几房有什么用要靠人的了。哪一种哪一派哪个门庭都是要 都是靠人的啊，何况是禅宗这一法。嗯，人家说到现在说是门庭冷落啊，作为常住，希望大家能够稳定啊，常住常住嘛。嗯，要住禅堂也要常住呢，久禅有禅，久住有缘。有些人在搞门寺参加打旗确实是用功的，大多数都很用功，我们也知道啊。但也有些人呢就是随大流的啊，想来看看的，嗯，走走过场的啊，说的不好听的话呢，那就随众打混一场的，也是大有人的。作为一个消佛的人，我们今天呢站在出家众这个立场上，贺丹如来家业，为佛的弟子，人人都有这个责任，贺丹如来家业，这才不入使命啊，不入使命啊。佛菩萨何尝不希望我们这个后代的儿孙能够继承佛法的事业呢？佛法的世界人人有责任，拿什么东西贺丹如来家业啊？嗯，啊，我们出家了，就单单我们常讲这个出家众，出了家了，每个人出家的动机也不能也不一样，但是既然出了家了，进入了佛门，那可见的呢都是有无量善根来的，啊，不进门来还犹可。一进门来事更多，嗯，消佛这个每个人都不能说不承认的啊，无论出家在家中，既然是佛弟子都是消佛的。消佛那么容易吗？究竟你消了多少呢？嗯，就拿我们一般的现象来看，我们出家人应知道的，应当会的，应当学的，我们做了多少？就拿说说作为一个丛林道场，就拿搞门寺这个场所上来讲，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要求的啊，嗯，应知应会应学的，就是在我们日用当中，我们要吃饭吧，要上殿过堂吧，要跑香坐香吧，就是这么一个日常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应付吗？啊，我不讲别的，我们就是上殿啊，这个是早晚功课啊，这个早晚功课要敲要念要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来得起来啊。嗯，你看过年上个殿，哦，敲也没人敲，念也没人念，唱也没人唱，像这些个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来得起来。你把个青把子我能敲，你把个鱼锤子我能敲啊，你举个枪我能唱啊，人人都能来得起来，这个都好啊啊，那我们这个道场呢，那就殊胜了，就庄严的。嗯，哎，那再说那你唱，反正也不少我一个人的，这个不行是吧。嗯，所以我跟这个搞门寺多多少少有一些在搞门寺来发心的，来发心出家的，嗯，啊，发心出家，在我们整个佛教来说也有要求，受戒的戒常住也有要求，从搞门寺这个常住来也有要求， 那你必须会五堂功课啊，你要有一副腿子啊，那是你自己的受用啊。你说我这个出了家了，我什么也不学啊，就随众打混，那个将来这个你自己就有困难了。受戒的戒场主也有要求，受戒的戒场主他也就是说也有条件呐、啊，年龄限制啊，道心，就是说你这个应会的应学不会，不无堂功课不会也不行。现在都马虎啊，都马虎了。这个都马虎了，我们这个佛教这个质量呢，就逐渐一步一步的，逐渐是减弱了。将来佛法门天哪个来撑啊？就拿冈木寺来说，那是两堂功课，早晚功课。啊，上了大殿，你也不唱，他也不考，我们这功课怎么上我的？哪个来唱啊？这哪个来唱啊？啊，就是禅堂也一样。禅堂也有规矩啊，那也每个人都要是各执其事，都要应付玉如，那我们这个道场呢就自在了。说是叫我当知我就能当知啊，叫我兼乡我就能兼乡，叫我当为乐我照常当，说叫我当扳手那也没有问题。这个叫做什么呢？加强自身建设了。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每一个人加强自身建设，包括这一个寺庙这个常住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我们整个的佛教加强自身建设。不加强自身建设，将来我们没有立身之地。说起来我们是三宝弟子，受人天供养，受人天的恭敬的，人家恭敬我什么呢？不学无术是不行的啊。就连冈明寺我们现在这个门庭现在就改了，过去冈明寺就专门禅宗道场啊，不讲经也不念经啊，也不看报纸啊，不易于不得文字吗？你们是过去没住过啊，我们是住过的啊，冈木寺啊，我们这个几十年以来啊，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寺庙不叫个开放，现在寺庙都叫开放了啊，既要加强自身建设，又要能够应付这个世面，你就是不学习不行啊。佛法在世间吗？佛也没教说我们不学习啊。啊，菩萨讲五明呢，那个五明不要学习吗？啊，那个五明是不是要学的？那都是菩萨的学处，不能够不学无术啊，什么都要学啊。啊，什么都要学呀、啊！这个什么都要学，不是我说的，佛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学了做什么东西？自利利他。啊，没得文化的学文化，没有啊，没有这个多了。啊，我不会唱念的学唱念，我不会念经的学念经。文化低就学文化，都要学习的啊。不得文化学佛也是缺点啊。啊，除了六祖大师，那是千古一人，没有文化没念过书，他就能一文千物。你看哪个祖师没得文化的？哪个祖师不是同宗同教的啊？永明寿大师的《四料简》就说嘛，有禅有净土嘛，犹如戴国虎啊。啊，永明寿大师没得文化呀，你说他是禅宗道场，禅宗的祖师， 又是净土宗的祖师，他们的文化那文化高得不得了啊，永静那个新中静录一百卷那个文字好得不得了，嗯，那可是引人入胜的啊。要想成佛，在成佛的这道路上都要刻苦学习，不能够什么事一天到晚就这么糊里糊涂就这么就过日子，都要学习的，嗯啊。你说哪个什么事不是用我应知道的，五名都五名就多了，医药名啊啊，工巧名啊啊，那都是菩萨应该学的。要想成佛，你还不度众生想成佛做不到。我就老实告诉你，你说我就想成佛，我就参念佛是谁，我念佛是参通了我就成佛了，做不到，对不对啊？啊，你要想成一个究竟的大脚佛，那你必须要六度万恨，要福慧圆满啊，福到，但是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中下根人修这一法呢也有障碍。为什么道理呢？不明道理，不明道理修行那就是盲修瞎练啊，必须要学习。嗯，宗与教没有矛盾，护法是远用的，哪一法都是远用的，依法摄一切法，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我们是过了春节以后打两个巩固禅期，禅期打好了以后呢，那叫念经，念经也是佛法呀啊，跟参念佛是也没有两样啊。如果两样了，那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门，我们是修哪一法都是不二法门，都与禅宗这一法相应。为什么与禅宗这一法相应呢？那禅堂的不是写了一副对子吗啊，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哪一法都摄入在禅宗这一法当中，因为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嗯，你能够把这个道理能够悟通了，你修行就没有障碍了。禅宗是佛法的根本，一就是我们参禅用功起一请，一这个字呢是法界，一切法取此一，是取不过，我们现在用就在这个地方用没有错，对不对啊？可是你这个道理呢，你出发心呢你就不懂，要学习呢啊，学可以帮助我们参，参也可以帮助我们学，这叫做相辅相成，没有矛盾的。但是冈部僧呢不做经忏佛事，这个是肯定固定肯定下来的啊。冬参夏学这个字也不是现在有的，大丛林道场像金山高明、天通天宁，就这些个大丛林道场，天下人当参学的道场啊，都合乎这四个字，就冬参夏学。广门寺呢把这个冬参夏学呢，冬参是由来已久了，夏天学习，那么从现在来讲，从这个1979年开始二月半解期，解过期以后还有半个月的休整时间，到了二月初一我们就念经，念一卷，念这个一部华严经21天，21天念过了以后，到了三月初一开始以下呢都是讲经的时间。嗯，那么今年我们也要讲经呢，去年讲经讲得不十分圆满， 是请的台湾传部老法师讲的这个经，因为传部老法师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这个经呢本来说是修养好了再来的，后来就没来了啊，所以就一直就耽误下来了啊。那么今年还要讲经呢，嗯，今年这个讲经谁讲，讲什么经，目前还没有定。但是常说既然定这么个规矩，经是必须要讲的，讲多讲少，嗯，那个可以是活的，不是挨的，不是我这一年讲经一定要讲三个月，还是讲一百天，讲多少时间不一定啊。从三月初一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们家乡打旗都是讲经的时间。我们也欢迎我们常住上在座的各位啊，有佛法希望能拿出来供养大众，对吧？啊，或许呢我们到外边去请法师讲经啊，但是总要讲的，不怕呀，大家共同学习嘛，不能说你讲得好我讲得丑，讲得丑也不怕啊，这个只要发心啊。说今天这个重新打这两个旗，打这个两个旗跟冬天打十个旗一样啊，就是不起期不解期，时间生活还是一样啊，希望大家比这两个旗，比去年冬天打十个旗呢更加精进，更加用。为什么呢？十个旗打过了，功都会用了啊，甚至于说呢就差一把火了，差一把火我们现在呢就这两个旗呢就给大家加一把火，大家往起心了。